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吗？ 用天来传递呀，中国爱拉索，幸福随着夜，梦想来临哟。用天来传递呀，中国爱拉索，希望不遥远，层层歌声飞。 上飞的是什么？鸟儿还是云朵？我把自己唱着，你听到了没？ 风里漂浮着什么？花瓣还是露水？我把欢乐散布，你收到了吗？用天来传递呀， 天下